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中国的传播啊，有的时候你是觉得很难捉摸，我说的是这个规律。按理说呢，像一些重大的案件，如果从意义上来说，它肯定是非常的重大。比如说我们上礼拜讨论过的聂树斌的案子，也包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徐纯和的这个案子。但是呢，在传播上或者说引起大家关注的、讨论的和吸引眼球的，往往是不如像成都女司机挨揍，甚至还不如这个习大大去俄罗斯参加俄罗斯史上最大的这个阅兵式。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些案子它涉及到重大的这个安全，很有可能如果没有处理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未来他都会成为中间的不幸的一份子。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案情的本身。这是发生在五一小长假期间，是在5月2号的时候，在东北，在黑龙江的庆安县的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面，庆安的一个农民叫做徐春和，他呢就跟庆安火车站派出所的民警发生冲突了，最后呢是被民警开枪击倒身亡。那现在大家很大的争议点在于，我们迟迟没有看到完整的这个监控，枪击全程的视频。那很多人就对于事发的经过和民警是不是合法使用枪支表示怀疑。那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呢，也是在多家的媒体在访问过徐纯和的母亲全玉顺，包括他的堂弟徐纯静和他的另外一位亲戚叫做徐纯丽，以及几位的现场目击者和包括徐家所在的清安县的丰满村的村支书那边去还原的。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呢是在5月2号的时候，徐纯和跟他的母亲还包括他的三个孩子，他们呢就在那个清安的火车站里面候车。那准备上车去哪儿呢？现在一说是去大连金州，还有一说呢，其实他们是想要去这个变相的或者说换路向的去这个 北京 是吧。但是去北京做什么呢？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上访， 一种说法 是乞讨。所以现在我们也不知道。那在上车之前，这是财新的最新的一份报道，他呢就说这个徐春和他们是先去吃了点东西，也包括点了什么菜啊，这个财新的网站、财新的这个报道里面都说，而且当天喝了一杯白酒和两瓶啤酒。后来呢，据说他的母亲这么说啊，是听到了电话的这个消息，就是说村支书这边不让徐家几口人上火车，可能这又是猜测的，可能是怕他们去上访或者去北京乞讨。于是呢他就觉得是有人阻止他们，然后这个徐春和去上厕所，他出来之后呢就发现他不太对劲。他做了些什么事呢？他就阻止其他旅客上车，其他旅客检票上车。然后在这个时候吧，车可能快要发车了，于是呢现场的这些工作人员就很紧张，然后呢就通知了这个现场执勤的民警，然后民警就出来，他先是呢应该是劝阻，但是发现徐春和情绪不太对劲，两个人说着说就打起来了。 对，而且 打起来一开始 抓了个小孩直接扔向民警， 所以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也是据一方的口供，也没有真实的视频告诉大家现场发生了什么。他有两个细节，一个是说在跟这个民警厮打的过程当中，他是把他的母亲给他拽了过去推倒，还幸好说当时这个环境下他有一个垃圾箱，所以幸好他的母亲没有摔成什么样，因为他母亲年纪非常大，80多岁了。还有一说呢，也是一个小细节，说他把他的大女儿似乎是说想要去劝架，然后他那抓住他大女儿一把就扔向那个民警。那当然现在也是据目击者这么口述的，所以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其实我们也没有 非常准确的这个把握。那后来厮打着，据说徐春和当时他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还说出来说、你有枪了不起吗？你枪要是被我抢的了就是我的。所以呢，也不知道是不是说因为民警听到了徐春和说这样的一番话，所以大为紧张。一开始呢是用这个齐眉棍，好像后来呢就变成用枪支，而且齐眉棍是被徐春和抢到他的手里，他是用这棍子是敲打过民警，似乎民警还干不过他。而另外也有说法呢，当时这是普通的目击者他们用手机拍的视频，就是在网上流出来了，民警还现场吆喝过，就是希望周围的乘客可以一起帮助他制服这个徐春和，但是周围没有人有反应。所以呢，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最后情急之下也生怕他撂下了这话，这枪抢了就是我的，怕万一在这么大的这个公共场合，如果是酿成比较大的安全事件，如果擦枪走火的话，会不会酿成更大的伤亡。所以呢，最后民警，这当然是我的猜测啊，因为我根本就不没有看到完整的视频。 但是我也看到另外一段视频就是这个警察一直在拿这个齐眉棍打他，但是他并没有还手，而且他一直是最多用拳头捶了两下这个售票机。其实很多网友看到一段视频，大家就会说这个徐春和在这个事件中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群体，他即使不还手最后还被一枪毙命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可能这中间是不是存在一些滥用公权力的问题。 而且呢，这个徐春和的母亲也说他拿到那个棍子，似乎他拿到棍子还敲打了他的儿子。所以就是不知道现在情况到底是完整的事实是怎么样。但是现在你如果看舆论场上发酵的话，那当然更多的是同情徐春和这方，因为你怎么样他再怎么威胁也不至于死。就包括他的弟弟之前接受山东卫视的一个调查节目的访问，也说到你可以警告他，或者你可以打其他不至于致命的这个地方，但是你为什么偏偏打伤他的心脏，所以他当场就身亡。那这个事情他发酵的过程也非常有趣。最开始呢是新华社的一个报道，那新华社的报道叫做试图去还原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你看完那篇东西呢，你会觉得有很多纳闷的地方，比如说为什么他会觉得有人要拦截他上车进站，那还包括为什么他的母亲要棍打自己已经中枪的儿子，那这些都是没有看到完整视频大家的一个猜测。那后来我们就看到多家的媒体介入报道，其中包括南方都市报也包括这个财新。那现在呢，我们是看到更多的官方的媒体是出来表态发表社论，包括环球时报、中国时报、新华社。所以呢，这个似乎它不是什么讨论的禁区。那问题就在于为什么真相迟迟没有公布，那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那中间的警察有没有涉及这个乱用武力，那也包括徐春和一家他们自己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遭遇。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讨论的。那现在发展至今呢，就是已经是有几位律师是主动找上了徐家，对吧？ 对，有四位，然后其中有两位呢获得了一个授权来代理这个案件。那我们也是跟这个几位律师有其中的两位取得了联系，然后首先是最早发起了在网上发起了这个公开检举，他联署了22位律师，发表了一封检举信。然后 公开检举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案件可能他因为当地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可以说是非常高调的表扬了这个民警，就给这个事情定了一个调，就说这个民警是帮助与歹徒搏斗啊，然后民警力保群众生命安全，然后在负伤的情况下还坚持与这个歹徒搏斗，然后就说这个事情 歹徒这个称呼是当地媒体称呼的吧？ 对，当地政府也这么称呼，就说这个徐春和是歹徒，所以就把这个事情的定调就是一个歹徒寻衅滋事，然后想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被人民警察给击毙了，这铁路警察、铁路公安给击毙了。然后但是呢，谢律师他就认为这中间肯定是存在问题的。我跟他的电话聊了很久啊，他说他最早的介入点就是在这个案件可能还没有这么多大家发酵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得这个警察是存在一个过失杀人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他觉得这个案件他是有必要就是去进一步了解情况，所以之后他就跟这个全玉顺女士取得了联系， 也就是徐春和的母亲。 对对，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全女士是徐春和的母亲。 那他怎么会找到他的？ 是说有热心的网友，他其实也是有网友给他 提供了这个线索，说可能他们需要法律援助，希望这个谢律师去可能了解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这是这个谢律师他是这么跟我讲的。 嗯， 然后谢律师在跟这个陈女士，我们可以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到那个原文，就是他把这个通话的录音公布在他的微博上。然后你如果听这个对话的话，你会发现到最后基本上是这个全玉顺，也就是徐成和的母亲在说他不要赔偿，然后20万都没用，40万都不够，他要他儿子的这个命，要这个长命。所以后来这个谢律师他也是赶到了这个庆安和其他的几位律师，然后谢律师他也跟我讲述了他一开始去庆安可能想要见到这个全玉顺女士，中间还是费了很多的周折，包括很多这个当地的警察都驻扎在这个医院，然后在医院的穿保安穿制服的警察大概就有5-6位之多，然后在这个全女士的病房里还有通常都会保持3到4个人在这个全女士病房，但是大家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是什么样子的。他一开始试图求见全女士也是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后来是他和剩下的3位律师以及2家媒体的记者，然后一同这个闯进了全女士的病房，最后才跟他见面，然后做了一个交谈。当然他们在这之前也取得了一个合法的授权，就是他们虽然通过种种努力想从全女士那儿获得一个受理本案的这么一个授权，但是没有办法跟全女士直接接触，所以就从受害人妻子的这个姐姐那儿获得了一个授权，然后代理本案，所以最后他在取得了授权之后才最终见到这个全玉顺女士。 嗯哼，那为什么刚才讲到这个赔偿，说全玉顺说我不要赔偿，我要偿命，那就是因为在事件发生之后很快速的当地政府呢他们就给了徐家的一份赔偿，那金额呢我看到的也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20万，还有一种说是10到30万之间，还有一种说是83000，因为83000的这个数额是从山东卫视的这个节目里听到的，当时接受采访的是徐春和的弟弟，应该是叫徐春丽。所以呢在政府赔偿之余政府呢还是也给了相应其他的措施，比如说三个孩子送福利院。 赔偿的不是政府，赔偿的是哈尔滨的铁路警方，然后他们签订了一个协议， 警方也属于政府吗？ 对，但是政府的动作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把他的孩子 送福利院， 把他母亲 妈妈 送到养老院，然后他的妻子送到了精神病院去治疗。就这是他，就是据说这是徐生和之前他上访 生前的愿望，是吧？ 对，他的这个目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看有的媒体他们说出来这么一句话，说家属讲这个徐春和生前的愿望都已经得到了 实现。 那当然这个实现的过程和方式哈，非常的让人觉得很唏嘘，而且心里也非常不是滋味。那既然已经有律师跟徐家联络上了，并且是签署了这个委托的协议，我们就来听一听现在律师是怎么样分析的。首先我们听到的这位就是谢律师，谢彦义律师。他讲了很长的这个过程，也其中重点也是谈到了全玉顺，也就是徐春和的母亲，他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以及对政府的这个处理他不满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他非常愤慨，我不要钱，我要他偿命，是吧？从这个最朴实的这么一种态度，其实这背后就隐藏了很多的就是说所谓真相嘛，和问题。就是假如他儿子是这个他儿子是这个，我想如果他是一种这个非常非常恶劣的，是吧，去采取他儿子是咎由自取的话，他恐怕他不会是这种表示，对吧？这个说话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原初的这么一种初始的这么一种状态。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对吧？在这个北京发生的这个期间呢，那时候他们已经达成所谓他已经被和解了嘛，被协议了，被撕掉了，已经迅速的做出了这个安排。所以这些安排我想呢，那都是有关责任方呢，他是先制定了一个这么一个方案，然后呢这个过他的这个亲人呢，我想这个逻辑是在进行这个善后处理，包括他的这个尸体们，老太太当时他这个尸体这 亡的时间，他亲属呢到现场，尸体都没让他看，最后就直接就发了。那么这方呢，这都是他们操控的，对吧？也就是这么快的去处理呢，其实是他们先通过跟他亲属当中的，我说这个逻辑上，基本上我们可以那么推断。就是其实是先通过给他相关的这个亲属，他们的媾和，是吧？然后呢，草草就是把他老太太安到中医院，把这孩子去所安置到医院，把他妻子也是在同一天五月五号安置在吉林精神病院，这都是同一天发生的。所以这是一整套的方案，就他们有一个这个想这个把这个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想了结的这么一个整体的方案。 好，这个是谢艳义律师的一个看法。那主要是觉得不太满意政府处理的这样一套方法和逻辑。他是觉得他用了一个词我表示怀疑，就是他说媾和，就那个亲属和警方和政府之间，我不确定是不是完全是说什么什么媾和。那会不会因为双方他们对于程序的这个重视他都不够，或者说对于徐佳来说他本来就是这么弱势的，他可能比警方更加是云里雾里，遇到这种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你如果眼前给我一些钱还能解决我燃眉之急，说不定他或许是因为非常朴素的这么一些感情的诉求他答应了。 对，但是谢律师他这个词儿他是有出处的，是因为之前有媒体去采访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堂兄弟徐春静和徐春丽，然后他们的感觉就是这个媒体的感觉是他们这个话是被培训过的，两个人的话是高度的一致，然后他们可能认定这背后可能在他们出来表这个态之前是已经可能接受过相关的有关部门的指导，说你要怎么说，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证言可能存在一定的就是像刚才谢律师说的那个话够。因为他们这个表述和他的母亲全玉顺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认为有这个可能性是够合的，但是他们也没有证据。我问了另外一位律师，就是刘淑庆，他说他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证言一定是这个有造假的，但是他个人还对这个是持有怀疑态度的，因为确实和他母亲的表述是前后不一致的。 好，我们也来听一下刘淑庆律师是怎么说的。 这个当事人呢，他确实也有过错，因为他喝酒了嘛，他一看他不让他上，就是不让他那个跟接访谈呢，他当时可能也有点耍酒疯的意思，反正也是有点恼羞之气恼吧，然后就阻止其他乘客上车啊，这个呢确实是不对的啊，他是违法了啊，但是这种违法呢，你可以充其量你对严重情况你就是拘留他几天而已，是吧？你不能说。那个，尤其是你在前面已经铐住他了，已经把他反铐住了，也就是已经制服他了啊。你后来啊，就是说，你还得通过那种羞辱的一种殴打啊，然后一种就是让一种挑拨防卫啊，就带着一种故意杀人的念头啊，挑拨防卫啊。那么这显然是完全超出了那样一个就是用枪的能够用枪的一个啊。就是条件不符合用枪的条件。我们完全从法律人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完全确定他就是一个涉嫌故意杀人，这个是足以可以认定的。那么只是呢，我们从对一些案件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情节上进一步去调查核实啊，这是我们想做的啊。但是我们当然我们要强烈的建议，就是说我们作为代理律师，我们会说要求公安机关立案啊，涉嫌故意杀人罪立案。可能更为客观的一种情况，可能就是这个警察是泄愤，后来泄愤杀人，就是因为泄愤嘛，要故意杀人啊。可能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啊，但是也不能排除地方政府啊，可能也可能对这种访民啊，故意加收这个警察啊，但是这个可能性不大啊，我个人觉得。关键是这次这个案子，这次案发的时候，他并不是去上访，他实际上是去投亲，就是上个亲戚家，就是他母亲的一个妹妹家。这大展荆州啊，并不是去上访的啊。那么再让退回来说，就上访怎么样？上访你也不能阻止人家上访去，对吧？你这个你人家是买票了啊，你火车你这就想着说火车，你就说这个就是铁道部， 你和这个当事人和这个死者购买股票的人，你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啊。你人家你已经这个人家已经履约按照这个履行了自己的义务，那你好不因为你应该履行自己的载客义务，那就说这是个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人家是网民你不让人家上去，这是一个问题。 好，这位刘律师也是现在跟徐家签署过这个代理协议的这个律师哦，还没有签署是吧？刚才签署的只是那个谢律师， 对。 那他是什么身份呢？ 他是就跟谢律师一起去了这个徐家，然后但是因为他们最后取得代理律师的这个授权的只有两位，就是是谢律师和另外一位律师，但是这个刘律师还没有取得代理授权。 但是对刘律师刚才这么快下的判断，我也觉得可能会不会他要再慎重一些，一个就是说警察泄愤，他为什么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也包括说他一定是涉嫌故意杀人。我是觉得现在没有公布完整的视频，他自己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看过那完整视频，就现在下论断其实不是非常负责任吧。因为如果根据真的是有一个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有这么一个法律，它中间有这么一条，就第几条规定了15种可以使用武器的情形，就如果说你按现在的各种的目击者和他们在媒体上公布说出来的这个现场情形还原的情况之下，你可能会设想现场会不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可能会符合他这个条例当中的第1款的第10项，就是说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就在这个情况下他是可以使用武器，但是必须符合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说当时的行为已经危及到警察的生命。现在的行为没有办法一定是确切的说他是怎么样危及到，但是不排除这么一种可能性，所以刘律师他现在就下这么一个论断，我是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对，但是他说这个故意杀人罪这个我觉得是有情可原的，就是虽然法律赋予你用枪的权利，但是法律没有赋予你用枪就一定要把他打死的权利，而且在这个环境之下，就是在这个火车站的环境之下，其实周围是有很多人的，而且当时有很多人就讲述，其实徐成和相对而言是比较弱势的，因为他也被这个手铐铐上了嘛。然后后来他抢这个警棍什么的，然后其实 他没有被铐上，没有手铐的，只是说他被人控制他的双手可能。但后来你发现他现场，警察干不过他，就是你可能你看到的现场的那个30秒的视频，就5月7号的时候有流出过一段视频，就是警察他一直在喊围观者帮忙报警。所以这个从这样的一些细节可能能够折射出当时警察他并不一定是处于强势的地位。 但是我看到的那个视频是警察在打他，然后他没有还手，可能就是不同的视频造成了这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肯定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这个死者的家属是看过完整的视频的，不管是他母亲还是这个他的这个亲属。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他母亲还要提出来上诉，可能他母亲后来他可能也是认定说，我们不说这个出于什么目的吧，因为有人说他母亲可能是为了多要点钱。然后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他母亲会觉得这个警察直接就把他儿子打死，可能是存在一定的，不能说是故意吧，起码是有过失的。就是因为他罪不至死，然后你把他打死了，可能就是他母亲会觉得心理上会需要寻求一些法律上的帮助。 就是我觉得现在徐家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诉求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普罗大众我们要讨论这个事情，前提一定是我们是知道事实本身真相到底是什么。所以第一点还是在于他的事实问题，第二点才是法律问题，然后才是你怎么样去定性和善后的问题，包括怎么样扯到上访。所以这个枪击案可能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多，因为其中它涉及到信访和社保或者公共场所安保的问题，也包括警权的边界和警力配置的问题，甚至还包括警械枪支使用的问题，这些前提都是要调查和公布没有经过修饰的这个真相。 对， 那为什么说他可能跟信访有关呢？因为其实徐春和根据他的弟弟的这个描述， 他说呢，他过去是在城里面打工，但是他弟弟说可能因为他脑子也不是特别好使，就是可能会受欺负，甚至还受过伤。那受伤之后呢，他就回到了老家，他就每天上网喝酒，然后呢上网呢他就注册过一个微博，而且在微博里面呢就讲述过他们家的悲惨的遭遇。他的妻子是个精神病患者， 对， 母亲也是没有工作，那也三个孩子，他的母亲就是经常带的三个孩子上街去乞讨。所以呢他就在微博里面表述像他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可能申请一些的低保的这个房子。那又根据财新网的这个采访呢，他们是找到了当地的这个村支书，也包括一些村民，他们反倒给人给我看完之后给我这么一个印象是村里面一直是在帮助他们，但是呢似乎他们还是不满意，于是跑到北京去乞讨。他没有讲是上访这两个字，但是尽管已经是仅仅是这个乞讨，村里面已经非常头疼，也是去北京把他们抓回来过。可能他们的出发点在于这会影响我们当地的形象，这个不得而知，但是这也根据财新的采访的话它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要全面的解释来看，它涉及了方方面面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可能现在有所谓的舆论开始越发的关注它会不会倒逼当地的警方或者铁路部门，你就尽快的公布真相，那到底是非曲直可能更加快的可以明晰起来哈。那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刚才我们讲到涉及到的问题可以再细细的聊一聊。三立华新闻稍后再见。后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继续来讨论发生在黑龙江庆安县的5月2号的这个徐春和被枪杀的案件。那根据我们刚才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的事情真相，我们根据现在的情况还原的这个结果来看，我是觉得其实警察你未必是处于弱势的。尽管说现在很多死磕派的律师也好，一些公知也好，包括一些网友也好，他们都会可能天然的对于徐春和一家有同情心，因为毕竟你从现实物质的层面或者社会地位和掌握的资源权利方面来说，他们绝对是弱者。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被这种对弱者的同情而绑架了情绪，还是要回到事实的本身。因为其实你想他这个警察刚才像刘律师说的，说他是为了泄愤，说他是故意杀人，我是觉得你找不到动机去支持他有这样的行动。本来你如果是早一点还原真相，一刀不剪的视频公布出来，他们未必就是当地的警方也好，当地政府也好，会处在这么弱势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他有的时候你就是你配合司法调查，或者你不要急急忙忙的想着先去盖上他。因为事实层面上来说，我是觉得徐春和就像刚才刘律师开头讲的，他是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那事实归事实，道理归道理，所以呢你会觉得他本来是个简单的事儿，但是因为非常愚蠢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反倒把它复杂化了。 对，现在引起广泛关注其实有几点。第一点就是因为这个真相的视频一直没有公布，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政府处理的速度太快了，就 善后， 对，善后的实在是太快了，马上就把这个他的生前的这些愿望都实现了。另外就是铁路警方这边跟他达成了一个协议，马上就赔了20万块钱。然后大家就会在质疑说，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做的没错，为什么要赔这个钱？政府又为什么来做这个善后？如果他真的是就像大家说的，他罪应至死，或者说他真的是犯了那么大的过错，那政府处理他是合法的。警察用枪，我们首先肯定他是有合法用枪权的，他有这个开枪的权利。那把他打死也应该是符合法律的程序和这个相关的规定的。那政府就不应该做这么大的动作出来，然后 把这个大家会感觉他是把这个屁股要擦干净，然后要把这个很多话控制在可能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让很多人他们闭口不谈。然后呢，另外大家会在质疑的一个地方就是，关于这个警察开枪，他把这个人打死了，到底是不是正当的？因为虽然我们真的是不否认警察是有开枪的权利，但是我们会相信既然警察有这个配枪权，他之前是一定经过训练的，他能够控制好自己射击的部位，他到底是哪儿？如果他因为情绪激动就没有办法控制，就尤其 那他一定是存在过失， 对，他 这个应该承担责任，就得承担责任， 对，而不应该像这个政府这样子，现在当地的政府给的这个评价是非常高调的来表扬了他，认为他这个跟警察跟这个歹徒搏斗嘛，然后认为他这个做法是对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政府出一个更加客观或者说合理的这种声明，就说他跟歹徒搏斗肯定是对的，这个我们无可厚非。那当然 我觉得歹徒这个字眼你也感情情绪太过浓烈， 对， 你还没定性呢，凭什么说人家是歹徒？ 对对，政府这方面说他歹徒肯定这也有问题，但是即使是说你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正常执行公务的过程中，你可能维护了社会正义，你这个做了这些行为，那肯定是值得表扬的，因为你毕竟维护了这个社会的安定嘛。但问题是如果你可能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过失杀人了，可能这个结果我们从法律上可能没有办法去真的是说他是符合用枪权开枪权的，那打死这个人可能也是出于无意，各种巧合阴差阳错的情况下真的把他不小心打死了，那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不应该肯定他杀了人也是对的，这是引起了很大这个民众的一种恐慌，就比如说下次我碰到这件事情，那个警察开了枪，这他就是直接把我打死了，那别人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会不会应该也会觉得我应该寻求法律帮助？ 我觉得可能还不是恐慌，是反感，因为整个事件的过程大家还没清楚呢，真相你还没公布出来，你凭什么就给他定性说他是英雄？所以呢，这个完全是昏招，他要不然就是心里有鬼，就赶快把这事儿给他演了，要不然他就是脑子有病，根本就不是这么一个危机处理的这么一个方式。但是你看那舆论场上就是更多搅浑水的出来了， 对， 也包括一些就什么呢，就说这个董国生，就是他去慰问那个受伤的民警，他去表彰他们，结果呢他被爆出来什么吧，他是静安县的副县长，说他学历造假，说他老婆吃空饷，然后纪委就介入了，就这个事儿他又是另外一码事儿，他又不完全是说关于到那天在火车站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你发现好，你这个时候爆出来这些，你是不是也是模糊焦点的这么一个举动？如果说有人是故意的话，他也是一起混着。 对，而且除了这个事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涉事的民警因为压力太大自杀了，然后这个东西呢到现在也没有人出来证实，也没有人求证，我也问过两位律师，他们说他们 也不知道是吧， 对，他们去警察的时候 才问过干嘛要自杀呢，我觉得不太可信。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但是这个消息就爆出来了，有人还在这个网上晒了他自己的微博的这个图片，我也不知道是合成的还是真的，就是他压力太大了，然后官方也没有及时出来辟谣，然后包括像南都的记者也向这个当地的政府部门去求证，包括这两位律师也去这个当地的铁路公安去调查，也没有见到这个涉事的警察，所以这个东西就大家更扑朔迷离了。如果说真的没有问题，这个人为什么要自杀呢？那如果说他没有自杀，那政府为什么又不出来解释他到底有没有自杀？ 对，还有一个昏招，我觉得也不能说昏招吧，至少做的没有那么恰当的地方。我今天早上就看了，好像是外媒一些博讯算不算外媒？他们就公布了那个，律师跟徐家人签协议的相关的文件，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获得就是代理人的这个当事人的他们身份证的信息，他就直接扫描了之后，人家身份证号码、照片、家庭住址就是一个身份证的复印版贴在网上了，这个是人家的私人信息啊。你说如果不是他们家这个找的律师公布出来的，他还有别的渠道吗？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如果不是，说不定有其他记者他们神通广大向他们要到了这个身份信息，但我觉得似乎不太有这么大的可能性。就是你想如果真的是律师公布出来的话，这一招是不是也欠妥？那是人家的隐私的信息，甚至你不知道别人看到他们的身份证会拿去做什么，这个也是 比较不符合职业道德和规范的吧。所以我有的时候看到那些所谓的死磕派律师那么积极的去介入，我甚至都会怀疑他们的动机。 我觉得律师介入是对的，如果是说过失杀人的话，或者说故意杀人的，你确实需要走一个法定程序去证明这个过失杀人和故意杀人，不管他是到底是过失还是故意，他肯定是有错的，这样也是缓解大家的一种担忧，就是以后碰到这种事情，如果直接被警察开枪打死了，你肯定也不能说你就无处喊冤了，你就只能是认命，我就应该被打死，虽然我罪不至死，顶多打伤我其实就可以解决问题，我就一定要把你打死。当然这个我觉得我是赞同他们介入的，但问题是我非常不赞同的一点就是，不管是律师也好还是政府部门也好，他们都在借助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来各取所需。就像律师他们可能需要制造一个论场，这个事情就是被 获得名气， 对，也不光是名气吧，可能这个是单说，可能你打了这个官司就会有一点，这个不说，但很多人是因为他认为政府天生就会给他造成阻力，他没有办法去介入，他只有利用舆论造成强大的舆论场，他才有能力去介入， 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气氛。 对，但是政府那边呢，他也会认为我一定要借助舆论把这个事情提前定掉，这样的话我就不会遭受非议，可能这个对我的政绩啊，对这些领导人啊，对当地的地方形象都不会有影响，甚至是把这个坏事变好事。就比如说这个，他本来认为可能打死人是件坏事，然后他给他定调是这个英雄事迹，那这就是又出了一个英雄，硬生生给铁路的公安造了一个英雄，也给当地的这种治安事件树立了一个英雄榜样，你看下次我再出这个事儿，你一定得积极应对，那这也是在利用舆论，其实就是各取所需，但是反而没有人去真正关心第一是这个事件的真相到底是如何，存不存在一些程序上的问题，第二是这个事件当中的这些受害人他们的这种诉求，他们造成诉求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一定等死了人政府才出来处理。 而且你会发现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互相把对方妖魔化。 对， 就刚才这个最开始的谢律师他跟春雨聊了很长时间，那我也是听完了那段录音，他最后部分也是谈到了说现在他们站在他们反面的那方，就是把徐春和给妖魔化，就是又说他袭警啊，又说他喝酒啊，又说他游手好闲啊，就觉得你不配获得更多的这个关注和照顾，这其实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发现警察也是在被妖魔化，就是你滥用权力呀，你不管你当时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反正你开枪就是不对。但其实你细究法律的话，他如果真的是所谓的钻空子，他是可以有发挥的余地的。所以这个说来说去，我们还是要等真相。 不过在这儿，就是哈尔滨的警方他是撇清了的，他说这是铁路公安。 你看，他又开始撇清干系，但实际上就是不想把引火上身嘛。 对，他说 你们去处理。 对，这是铁路公安，不归我们管。对，我们是警察部门，这是铁路公安部门，不归我们管。 你看，这又是互相推卸责任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了。当然了，有人还会借题发挥，他说这根本就是对于上访正常上访的一种阻挠，说你完全是维稳的思维在那儿主导。那我们现在其实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要去北京上访，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发挥也是有点发挥过度了。当然了，信访制度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这么一个话题。那等一会儿呢，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大学宪法学的著名的教授张千帆老师来点评点评。如果非要去往信访上面联想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论点哈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来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继续来关注五月二号的庆安火车站内发生的农民被警察枪击致死的案件。那么我们根据现在得到的消息呢，就是公安部从公安部那儿获悉，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哈尔滨铁路公安处庆安站派出所民警开枪击毙涉嫌暴力袭警的徐纯和事件，公安部和铁路总公司的领导都高度重视，那么已经责成 铁路公安机关全面开展调查，回应社会关切。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个工作进展是说，连日来工作组和检察机关调取的事件现场全部的视频资料，走访了数十名的旅客和群众，获取了大量证人证言材料。目前呢，相关的调查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调查结果呢将尽快的对外公布。这是一个可喜的进展。所以呢，你想想，这是不是因为舆论倒逼的这个结果？因为他第一段就讲了说，回应社会的关切，如果没有舆论发酵，没有大家关注，在微博上不停的发帖，甚至包括死磕派律师在不停的公布他们走访的结果，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程序方面的这个进展？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说出来也挺悲哀的。 对，这是12:22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之前新华社其实发了一篇题为《真相别总靠倒逼》的评论，他就说应该认真负责的调查，及时主动的公开，是对突发事件最好的一个应对。我觉得这如果做成了之后，以后也是对各种这种突发的案件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示范，就是当地的政府应该把所有的事情摊开来，这样你不遮着掩着，大家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舆论压力，可能也不会对当地政府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有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的危机公关做得蠢吧，但有的时候又想想他们有的时候又挺精明的，比如说他们深谙拖字诀。反正知道咱们做新闻知道，这一个热点会盖过一个热点，我现在不说，再过些天公众自然他就淡忘了。但是呢现在不是这样，你会发现呢，就一旦发生类似的事件，公众的记忆他马上就会唤起来，就是你不是说我今天不谈一辈子这个事儿，他就永远不会再被人提起。你看加多宝的这个事儿是吧，跟这个烧烤的那个事儿，它就是特别好的案例。所以呢，就是公众也自己要，我们自己每个人，你也会觉得我们不能选择就这么被遗忘。可能大家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有投入更多的关切，它本身也是在尽一种关注的力量。 对， 那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说，有人就喜欢把这个话题往信访的这个方向去引去联想，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而且我们知道前不久它是有相关的规定出来，就是说不能越级上访。 对，去年4月的时候出台了规定，就是不能越级上访。有很多涉嫌到法律啊、检查呀、这公检法的这些事情都应该在当地解决。然后关于这个事儿，他到底这个算不算越级上访呢，我也就是采访了一下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他也是一名信访的专家，夏正林教授。 他如果说当地先上访，然后当地上访部门对他不作为，他对不作为的行为再进行上访的话，那他应该不属于越级。如果说是针对他原来信访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本来的内容信访的话，那就叫越级访了。 虽然咱们去年发了条例，就是禁止越级上访，但是这个条例里面有没有赋予地方政府这些权利来阻止越级上访呢？就比如说他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政手段来阻止越级上访？ 这个你问的问题是很关键的，就是什么叫越级访，越级访以后怎么处理。你现在一个误解，就正如你所讲的，这个越级访是不是就给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权利来阻止你不能越级访？实际上问题不是这样的。这个越级访呢，对于老百姓来讲，他应该在当地政府来解决，而他跑到了这个上面来解决，那么这个叫越级访。这个越级访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说告诉你老百姓，你如果越级访了，你实际上是就是违反了这个条例，或者说你就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你进行处罚，对吧？但是并没有赋予当地政府有足够的权利来阻止老百姓。 夏教授这个意思，就单说他的这个诉求，假设他是上访的话，那他也要分情况来看。如果他的上访的诉求是想把他的母亲，就是社会福利这方面的，是属于当地政府职责的，然后比如说母亲送养老院啊，儿子送子女送福利院啊，妻子得到医疗救助等等，那这些东西确实应该是在当地解决的。他如果上访的诉求是这些，那他肯定就算越级上访。那如果说他越级上访的内容是因为他在这些东，他把这些东西在当地已经上访过了，就是但是没有得到当地的回应，那当地政府不作为，他去上访当地政府对他的诉求不作为，那这个就不算越级上访，这个就法律是允许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不管是不是去上访，是不是越级上访，那铁路部门他都没有权利去介入，就 不让人家上车， 对，不让人家上车，这个是肯定的，就是这是他公民的权利。 没错。那就上访这个问题哈，我们还采访了一位专家，是北大宪法学院著名的教授张清 千帆，我们来听听张教授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对于现在，尤其是现象一级的这种上访的问题。 如果说他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家庭，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呢，国家是应该提供相应的救助。那但是谁是国家，谁来为他，谁决定他有没有资格呢？那还得回到地方，对吧？那中央不可能，比如说中央的什么这个管理社会保障的部门，不可能来决定直接决定徐春和这个家庭有没有资格，就他还是回到地方政府。那地方政府现在不认定，他就认为不公平，所以他要不断的上访。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地方的这种民主和法治不完善。这个地方的干部是吧，官员不是由选民选举产生，所以他用不着对地方负责，对地方的选民负责。我们自上而下的政绩体，政绩是做给上面人看的，他用不着做给下面人看，他只要对上级负责。上级负责，那地方的事没管好怎么办呢？那通过解访就在地方是有大量问题存在，而且这些问题越来越多，但他就通过这种警力可以说是这种暴力的刚性维稳来掩盖地方的问题，这样就不影响在上级面前展示的这份政绩的账单但这个并不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民间和这个政府之间的这种对立越来越厉害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这种自上而下的维稳体制，自下而上的这种民主选举没有发挥作用。这当然本身是宪法规定，但宪法没有落实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最基层的选举县乡两级的人大代表选举做好那就可以极大的帮助解决这类问题。我相信把这县乡两级的人大代表选好以后，中国70-80%的这种社会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也就是这些人就用不着去上访，就在当地就能化解当地的问题。 好，这个呢我觉得说的就有点远了哈。如果是你围绕这个事件本身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两种意识或者思维的惯性是很要不得。一个就是行政方面的，他会觉得只要但凡出事儿，我当地政府尤其是县一级乡一级，他可能我就干着，我千万不能把它闹大之后我就没法收场，也会影响我的政绩。他们你看之前不是有说吗，他为什么不让他去北京乞讨，他觉得影响我的形象。那再一个呢就是法律意识，这个意识你有的时候也不能怪他们。你像徐春和的母亲，人家80几岁，可能文化程度也不高，你怎么样去要求每个人他都是觉得一切都按程序，一切都按法律，他会觉得给我眼前的利益，给我点钱，我能解决燃眉之急，可能更加的实在。但是你想长久的话，如果人人都觉得我什么事儿都能私了，那相关的不作为的或者本身他有作恶的这些公权力，他会更加的嚣张。反正给你钱，我封住你的口，我就完事儿。但实际上你不能这样，现在公众恰恰在于我们不希望私了，我们不希望一切他们的证词都是受过人指使的，都是被污染的，我们希望的是真相，我们要看到一刀不剪的视频。 哎，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还采访了另外一位专家，就是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历史系的教授叫方强，他是专门研究中国的这个信访历史的。他说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比如说第一个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不相信法律，是因为其实在中国一直是人治和法治有一个争论的，到底应该重人治还是应该重法治。但是反过来我们看，现在基本上中国还是以人治为主，以法治为辅。 很多学者都谈到这个，就是 rule of man 还是 rule of law。 从那个孔子来说呢，是赞成人治，包括西方那个他那个柏拉图，他也赞成人治，他认为是君子在上面就比较能治理。首先孟子的话，他就说人治和法治都要解决，法家呢他就认为要法治。所以这个中国自古他就有这种对人治和法治那种他的矛盾，他的两方面就是一个占主一个占次，是吧？两方面都是联合在一块，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因为中国这个司法体制还是由政治控制的。中国包括到现在为止这个传统是一直保留着，因为你比如说最近那个人民日报，他也是政法部门是党的刀把子，是不是？这个其实57年的人民日报也已经提过，早就提过了，所以一直到现在你看还是提那个政法机关一定要是政府的那个党的或者刀把子，所以一定要控制在那个政府的手下面，所以司法缺乏那种独立性，所以这就造成那个人治还是继续延续下去。 那您觉得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解访，为什么这么爱上访，就它的原因是什么？ 老百姓上访有几个条件，从古代到现在基本上都没变过。 他因为一个是相信天理，上访的老百姓他认为就是天理昭昭了，这个方面每个老百姓即使没有文化他也懂这点，他认为人世间或者天地间有一个 justice， 有一个正义的一个东西，天理的一个东西，如果违反了这个东西的话，那肯定是他要去找一个说法。另外一个方面，他就是老百姓他认为中央是好的，地方官是不好，但中央是好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那个每个人上访的人，他认为这个上访权利是天赋给我的，就自然权利，不是什么法律，你这个法律不通过，就法律禁止那个上访，他还得去上访。但另外一方面，从解放的角度来说呢，因为这个地方官也怕，他这个认为，因为当时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嘛，就是如果访民，比如说那个连到什么急访超过5人以上到北京去的话，那这个地方官或者当时当地那个县就不能评为先进县，有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所以说那个县官啦或者县长啦，他们那些人肯定怕那些急访啊，或者哪怕个人访，到北京去上访，越级上访对他们仕途不利，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那个去解访。 就是很多时候老百姓是觉得法律它毕竟是受地方的这种政府的约束，这个机关 就老百姓还是没有享受到真正依法治国的带来的好处， 他应该还是从属于党政的，所以老百姓还是认为有些问题是单靠法律解决不了的。但是呢，有些问题在中国的这个几千年的传统来说，很多问题是靠人治解决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可能在法律上我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但是我就去上访，我就去申冤，我就去找民官，也甚至是民军，然后这个他一句话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反过来看这个庆安这个徐成河的案子，假设当地的领导可能他认定这个徐成河他是有劳动能力的，他确实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个低保的，但是如果说他跟这个领导关系处得好，那他想不享受低保还不就是领导一句话的事儿？大家就是有这种潜在的意识，所以才会拼了命的想要上访，就是说这个领导可能受于压力，他一句话解决了，你以后就永远都没有我这个问题了。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跟你的关系不够硬，所以你就是对我不作为，你就是对我不公平，所以有很多人都是有这种潜意识的。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对的意识，不健康的意识，或者不现代的意识。那现在喊得这么响，依法治国，那你就给我弄几个漂亮的案例来纠正大家这个意识。他可能一时半会儿纠正不了，但是你慢慢的慢慢的，你这一代不行，下一代下两代大家就可能就会纠正过来，但是你就是得从此时此刻此地此生开始。好，那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